来不及表达，此刻挽留也无法将你的心融化。挂断电话，眼泪忍不住流下，选择离开是一种挣扎，即使再痛我也不怕。来不及表达，此刻挽留也无法将你的心融化。挂断电话，眼泪忍不住流下。